民族和解协议会10号发表了警告书。警告书说，朴槿惠逆贼满脑子都是敌视同族意识，他丧心病狂，几乎每天都放出体制对抗妄言与全体同胞盼望和解、团结和统一的一致要求倒行逆施。他胡说什么严重的龟裂征兆导致幽离情况的巨变事态等，甚至肆意放出特大型挑衅妄言，说什么不懂常识的行为、暴政等，来竟敢指责我国的最高尊严。他还恶意重伤我国的边界路线，说什么是孤立自灭等，并东奔西跑，极力祈求予以对比施压协调，而且扯出什么诱导变化，做到当局和居民分离等荒谬绝伦，公然显露出体制统一野心。朴槿惠逆贼要放明白，尽管他几口声称什么龟裂征兆、巨变事态等，但他只能暴露出其对我们体制的无知，又立即收回那梦一般的妄言。要正视我国在边境路线指引下向着最后胜利的高峰奋勇前进、蒸蒸日上的惊人气概，再也不要放出什么孤立、自灭等徒劳无益的妄言。朴槿惠逆贼要记住，体制统一野心是永远不会得逞的痴心妄想，所以不要胡说什么诱导变化、居民生活等轻举妄动。警告书指出，我们把朴槿惠逆贼对我们的恶语和一切罪恶都记在账本上，将等到祖国统一大战取得胜利的那天，一定进行最彻底、最毫不留情的审判。朴槿惠逆贼不久将清楚地看到他的那些冒险的对抗妄言的代价是多么残酷的。